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曼宁。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伴有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那么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表示，国家政策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31省区市昨天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黑龙江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北京马拉松将在本月的31号鸣枪起跑。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来关注，近日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专升本毕业之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进行了答复。答复称，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当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所说的学历，通常是指个人获得最高和最后的学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回应第一学历的问题。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曾对第一学历的问题做出过回应。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那么小学、中学也是学历。再来关注疫情动态。昨天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含10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另外呢，本土病例2例，都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再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的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再来关注，昨晚北京马拉松官方发布赛事通告，宣布今年北京马拉松的将在本月的31号鸣枪起跑。赛事规模预计30,000人，选手报名工作将在已经在昨天的23:50正式的启动了。那么到10月4号的23:50是截止报名，为期是3天。根据公告显示，本次面向大众选手，要求选手必须为比赛当年年满20岁的北京市常住人口，而且2019年1月1号至今9月23号期间，马拉松完赛有效成绩在6小时内，或者是半程马拉松赛的完赛有效成绩在3小时内。另外，选手需要下载北京通 APP 来完成实名认证，并关联个人的证件信息。再来看，今天是11假期的第二天，文化和旅游部也提醒各地旅游景区和旅游从业者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将安全出游放在第一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旅游从业者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结合最新形势，按照旅行社等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指导各类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经营场所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积极引导游客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提醒广大游客增强防控意识，关注疫情动态，安全理性出游，提前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合理规划出游线路，错峰出行，提前了解和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做到无预约不出游。户外旅游时要注意防火避灾，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打卡网红景点时要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不任性而为，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